平准书第八。汉兴，皆秦之弊，丈夫从军旅，老弱转粮饷，作业聚而财匮，自天子不能聚军肆，而将相或乘牛车，其民无藏盖，于是为秦钱重难用，更令民铸钱，一黄金一斤，约法省禁，而不轨逐利之民，蓄积余业以积事物，物勇腾跳，米至弹万钱，马一匹则百斤，天下已平。高祖乃令古人不得一丝乘车，重租税以困辱之。孝惠高后时，为天下初定，复持商贾之律，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仕宦为利，粮利禄夺官用以付于民，而山川原池市井租税之人，自天子以至于封君汤沐邑，皆各为私奉养焉，不领于天下之经费。曹转山东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担。至孝文时，夹钱亦多，轻，乃更铸四铢钱，其文为半两，令民纵得自铸钱，故吴诸侯也，以吉山铸钱复列天子，其后足以叛逆。邓通大夫也，以铸钱才过王者，故吴邓氏钱布天下，而铸钱之禁生焉。匈奴朔侵到北边，屯戍者多，边粟不足几十当食者，于是牧民能书籍转输于边者败绝，绝得至大戍长。孝景时，上郡以西汉，亦复修卖爵令，而见其价以招民，即图复作得书宿县官以除罪，亦造院马以广用，而公事列官于马以增修矣。至今上即位数岁，汉兴七十余年之间，国家无事，非遇水旱之灾，民则人己家族，都比廪余皆满，而府库余获财，京师之钱累巨万，贯朽而不可教，太仓之粟沉沉相因，充溢露积于外，至腐败不可食，众庶皆向有马，阡陌之间成群，而成自聘者病而不得聚会，守闾阎者食粮肉，为吏者长子孙，居官者以为姓号，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，先行义而后触耻辱焉。当此之时，往书而民富，一才交易，或至兼并好党之徒，以武断于相取。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，争于奢侈，士户于服占于上，无限度，物盛而衰，故其变也。自世之后，严助朱买臣等招来东欧，是两月，江淮之间萧然繁废矣。唐蒙司马相如开路西南夷，凿山通道千余里，以广巴蜀，巴蜀之民疲焉。彭吴谷灭朝鲜，至沧海之郡，则燕齐之间弥然发动， 及王辉设谋马邑，匈奴绝和亲，侵扰北边，兵连而不解，天下苦其劳而干戈日滋，行者讥，居者讼，中外骚扰而相奉，百姓顽蔽以巧法，财路衰耗而不善，入物者补官，出货者除罪，选举凌迟，廉耻相貌，武力禁用，法严令具，兴利之臣自此始也。其后汉将遂以数万计出击胡，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，驻朔方。当世时，汉通西南一道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溃粮，虑十余中至一旦，散避于穷泊以及之。数岁道不通，蛮夷因以朔攻，立发兵诛之。昔巴蜀租赋不足以耕之，乃募豪民田南夷，入宿县官，而纳授钱于都内。东至沧海之郡，人徒之费拟于南夷，又兴十万余人驻卫朔方，转漕甚辽远，自山东衔背其劳，费数十百巨万，府库亦虚，乃牧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赋，为郎曾志即入阳为郎，始于此。其后四年，儿汉遣大将将六将军，军十余万击右贤王，或者虏万五千级。明年，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，得首虏万九千级，补斩首虏之士，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，虏数万人，皆得厚赏。一时扬己县官，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，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欲焉。于是大农臣藏钱经耗，赋税季节犹不足以奉战事，有私言，天子曰：朕闻武帝之教不相附而治，与汤之法不同道而望，所由疏路而见得一也，北边未安，朕甚道之。日者，大将军攻匈奴，斩首虏万九千级，留置无所食，亦令民得买爵及赎禁锢免减罪，请至赏官，命曰武功爵，即十七万，繁殖三十余万斤。诸买武功爵官守者是补吏，先除千夫如五大夫，其有罪又减二等，爵得至乐清，以显军功。军功多用乐等，大者封侯卿大夫，小者郎吏，吏道杂而多端，则官职耗费。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臣下，取汉相，张汤用郡文爵礼为廷尉，于是见知之法生，而废革举匪穷治之欲用矣。其明年，淮南衡山江都王谋反蓟县，而公卿寻端治之，敬其党羽，而作死者数万人，掌吏亦惨极，而法令明察。当世之时，昭尊方正贤良文学之士，或至公卿大夫。公孙弘以汉相，不备实不重位为天下先，然无益于俗，稍误于功利矣。 其明年票骑仍再出击胡，获首四万。其秋，浑邪王率数万之众来降，于是汉发车二万乘迎之，既至受赏，赐及有功之士。是岁废凡百余巨万。初，先是往十余岁何绝关，梁楚之地故以朔困，而元和之郡低色和，折绝坏，废不可生计。其后潘系欲省砥柱之槽，穿汾河渠以为盖田，作者数万人。正当时为魏曹渠回远，凿直渠自长安至华阴，作者数万人。朔方易川渠，作者数万人，各立二三七，功未就，废邑各据万石数。天子未伐胡，胜养马，马之来时长安者数万匹，足千长者关中不足，乃调旁近郡，而胡降者皆衣食县官，县官不及，天子乃损善，皆成于寺，出御府进藏以善之。其明年，山东被水灾，民多饥乏，于是天子遣使者需郡国仓快以赈贫民，犹不足，又募豪富人相代甲，尚不能相救，乃徙贫民于关以西，即冲朔方以南新秦中七十余万口，一时皆养己县官，数岁甲于产业，使者分布护之，官盖相望，其费以亿计，不可生数。于是县官大空，而富商大贾或制财一贫，转股百属，废居居邑，封君皆低首养己，也助主言，财获累万金，而不佐国家之急，黎民众困。于是天子与公卿议，耕前造币以善用，而催浮银并肩之徒，事时进院有白鹿，而少府多银，孝文更造四铢钱，至世岁四十余年，从建元以来用少，县官往往及多同山而铸钱，民亦见道铸钱不可生数，钱亦多而轻，物亦少而贵。有司言曰：古者皮币诸侯以聘饷，今有三等，黄金为上，白金为中，赤金为下。今半两钱法重四铢，而兼或盗磨钱里取玉，钱亦轻薄而物贵，则远方用币繁费不省，乃以白鹿皮方尺，原以早会为皮币，值四十万。王侯宗室朝觐聘饷，必以皮币见币，然后得行。又造银锡为白金，以为天用莫如龙，地用莫如马，人用莫如龟，故白金三品，其一约重八两，原之即文龙，名曰白选，值三千。二约以重差小，方之即文马，值五百。三约复小，妥之其文龟，值三百。令县官削半两钱，耕铸三铢钱，文如其重。盗铸铢金钱罪皆死，而利民之盗铸白金者不可生数。于是以东郭咸阳孔瑾为大农城，领盐铁事。桑弘羊以计算用事，事中 咸阳齐之大主言，孔瑾南阳大也，皆至生累千金，故正当时尽言之。弘扬洛阳古人子年十三世中，故三人言历世悉秋毫矣。法纪一言，利多废免，兵革朔动，民多买赋及五大夫，征发之事亦显。于是除千夫五大夫为吏，不遇者出马，故历皆折令伐及上林，作昆明池。其明年，大将军票骑大出鸡湖，得首虏八九万级，赏赐五十万金。汉军马死者十余万匹，转漕车甲之费不欲焉。事实惭愧，战事颇不得路矣。有私言三株前倾，亦奸诈，乃更请朱俊国铸五株前，周郭其下，令不可磨取玉焉。大农上盐铁城孔瑾咸阳言，山海天地之藏也，皆以属少府，陛下不思，以属大农左父，愿牧民自己废，因官器作主言，官与劳盆，欲善管山海之祸，以致富县，以利系民，其举世之意不可生听。敢私铸铁器主言者，递左指，莫入其器物。郡不出铁者，置小铁棺，便属在所县。使孔瑾东郭咸阳，乘船举行天下盐铁，作官府，除故盐铁家富者为吏。吏道一杂，不选而多古人矣。商贾以弊之变，多积祸逐利。于是公卿言，郡国颇被灾害，贫民无产业者，目袭广饶之地，陛下损善省用，出尽钱以振元元，宽待赋，而民不齐出于南亩，商贾资重，贫者蓄积无有，皆仰县官。一时算摇车古人敏钱皆有差，请算如故。诸古人末作世代卖买，居易积诸物，及商以取利者，虽无市集，各以其物自沾，虑民钱二千而一算，诸作有租及住，虑民钱四千一算，非利比者三老北边骑士，摇车以一算，商贾人摇车二算，船五丈以上一算，逆不自沾，沾不息，戍边一岁，没入民前，有能告者，以其半避之。古人有事己者及其家属，皆无德及名田，以便农，敢犯令，没入田同。天子乃思卜筮之言，召拜筮为中郎，爵左庶长，赐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使民知之。初，卜筮者河南人也，以田畜为筮，亲死，筮有少弟，弟壮，筮脱身出分，独取畜养百余，田宅财物尽与地。是入山牧十余岁，羊至千余头，买田宅，而其地尽破其业。是折复分与地者硕矣。是时汉方硕使将击匈奴，卜筮上书，愿书加之半县官驻边。天子使使问事， 欲观乎？是曰：臣少慕，不习仕宦，不愿也。使问曰：家其有冤，欲言是乎？是曰：臣生与人无纷争，是一人贫者待之，不善者教顺之，所居人皆从事，是何故见冤于人，无所欲言也。使者曰：苟如此，子何欲而然？是曰：天子诛匈奴，予以为贤者以死节于边，有才者以书尾，如此而匈奴可灭也。使者据其言入以闻。天子以欲丞相鸿，鸿曰：此非人情，不轨之臣不可以为化而乱法，愿陛下勿许。于是上久不报事，数岁乃罢事，事归复田牧。遂于会君朔出，浑邪王等降，县官费众，仓府空。其明年，贫民大喜，皆养己县官，无以尽善。卜氏持钱20万与河南守，以己喜民。河南上富人助贫人者急，天子见卜氏名，识之，曰：是故前而欲书其家办驻边，乃赐事外姚400人，是又进赋与县官。是时富豪皆争逆财，为氏犹欲书之驻费，天子于是以事中长者，故尊显以封百姓。初，氏不愿为郎。上曰：吾有羊上林中，欲令子牧之，是乃拜为郎，不依厥而牧羊。遂于羊肥稀，上过见其羊，善之。是曰：非独羊也，治民亦独是也。以食起居，恶者折斥去，无令拜群。上以是为奇，拜为勾氏，令氏之，勾氏变之，迁为成高令，降曹罪。上以为是普中，拜为齐王太傅。而孔瑾知使天下著作器，3年中拜为大农，列于九卿。而桑弘羊为大农丞，管诸会计事。稍稍至军书，以通货物矣。使令吏得入谷补官，郎至600担。自造白金5铢前后5岁，设吏民之作道铸金钱死者数10万人，其不发觉相杀者不可生计。设自出者100余万人，然不能办自出，天下大抵无虑铸金钱矣。犯者众，吏不能尽诛取。于是遣博士者大、徐延等分曹巡行郡国，举兼并之徒手相为吏者，而御史大夫张汤方龙贵用事，简宣、杜周等为忠诚，易纵、尹琦、王温书等用惨疾克身为九卿，而直指夏兰之属使出矣。而大农严义诸初，亦为济南亭长，以廉职稍迁至九卿。上与张汤祭造白鹿皮壁，问义。义曰：今王侯朝贺以仓币，值数千，而其皮贱反40万，本莫不相称。天子不悦。张汤又与义有隙，即有人告义以他事，事下张汤致义。义与客语 客与出令下有不便者，亦不应，微反唇。汤奏当以酒清见令不便，不入言而复匪，论死。自是之后，有复匪之法比，而公卿大夫多产于取容矣。天子既下民前令而尊卜事，百姓终末分财左县官，于是告闽前纵矣。郡国多兼助钱，钱多轻，而公卿请令京师驻中官敕册，一当五，副官用非敕册不得行，白金稍贱，民不保用，县官以令禁之，无益。遂于白金终废不行。是岁也，张汤死而民不思。其后二岁，敕册前见，民巧法用之，不便又废。于是西晋郡国无铸钱，专令上林三官铸，钱既多，而令天下非三官钱不得行，诸郡国所钱铸钱皆废消之，书其同三官，而民之铸钱亦少，计其费不能相当，为真功大奸，乃道为之。卜事向齐，而杨可告民遍天下，中家以上大抵皆欲告，杜周治之，欲少烦者，乃分遣御史廷尉郑坚分草网，即至郡国民前，得民财物以亿计，奴婢以千万数，田大县数百顷，小县百余顷，宅亦如之。于是商贾中家以上大律破，民偷干食好衣，不是蓄藏之产业，而县官有盐铁民钱之故，用亦饶矣。亦广官至左右府，初大农管盐铁官不多，治水衡欲以主盐铁，即杨可告民前，上林财物重，乃令水衡主上林，上林既充满亦广。是时越欲与汉用船占竹，乃大修昆明池，列官还之，至楼船高十余丈，旗帜加其上，甚壮。于是天子感之，乃作伯梁台，高数十丈，宫室之修，由此日立。乃分民前诸官，而水衡、少府、大农、太仆各置农官，往往及郡县比没入田田之，其没入奴婢分诸院养狗马禽兽，给予诸官，诸官亦杂至多，屠奴婢众，而下河曹渡四百万担，及官自跳乃足。所中言，世家子弟妇人或斗鸡走狗马，亦列博戏乱其民，乃征诸范令相引数千人，命曰诸宋徒，入财者得捕狼，狼选衰矣。是时山东被何灾，即岁不登数年，人或相识，方一二千里，天子怜之，诏曰：江南火耕水耨，令饥民得留旧时江淮间，欲留留楚，遣使官盖相主于道，护之，下巴蜀粟以镇之。其明年，天子使巡郡国，东渡河，河东守不易行至， 不便，自杀。行兮于陇，陇兮守以行往促，天子从官不得时，陇兮守自杀。于是上北出萧关，从数万骑列新秦中，以乐边兵而归。新秦中或千里无停教，于是诸北地太守以下，而令民得畜牧边县，官甲母马三岁而归，及夕十一，以除告民，用充任新秦中。既得宝鼎，立后土太一祠，公卿亦封善事，而天下郡国皆御制道桥，善故宫，即当持道县，县制官储，设贡具，而望以待幸。其明年，南越反，西羌侵边为捷，于是天子为山东不善，设天下囚，因南方楼船足二十余万人击南越，数万人发三河以西冀击西羌，又数万人渡河筑令居，出至张掖酒泉郡，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开田关，斥塞族六十万人戍田之。中国善道溃粮，远者三千，近者千余里，皆养己大农，边兵不足，乃发武库公关兵器以善之。车骑马乏绝，县官钱少，买马难得，乃铸令，令封军以下至三百担以上吏，以差出聘马天下亭，亭有续字马，遂克西。其相卜氏上书曰：“臣闻主忧臣辱，南越反，臣愿父子与其袭传者枉死之。”天子下诏曰：“卜氏虽公耕牧，不以为利，有余折助县官之用，今天下不幸有疾，而是愤怨父子死之，虽未战，可谓一行于内。赐爵关内侯，金六十金，田十顷，布告天下，天下莫应。列侯以白鼠，皆莫求从军击羌越。至纣，少府省金，而列侯作纣金失侯者百余人，乃拜谥为御史大夫。是既在位，见郡国多不便县官作盐铁，铁器苦恶，古贵，或抢令民卖买之，而船有算，伤者少，物贵，乃因孔瑾言传算，上由是不悦卜氏。汉联兵三岁，诛羌灭南越，番禺以西至蜀者，至出郡时期，且以其故俗制，无赋税。南阳汉中以往郡，各以地比己出郡立足，奉食必物，传车马备具，而出郡时时小反杀戾，汉发南方立足往诛之，见遂万余人，废皆养己大农，大农以军书调盐铁助赋，故能善之。然兵所过县，唯以自己无法而已，不敢言善复法矣。其明年，元丰元年，卜氏贬至为太子太傅，而桑弘羊为治粟都尉，领大农，近代仅管天下盐铁。弘羊以诸官各自事相与争， 物固腾跃，而天下富庶，或不偿其旧费，乃请至大农不成数十人，分布主郡国，各往往献至军书盐铁官，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，至平准于京师，都受天下委书，照公关制车诸器，皆养己大农。大农之诸官尽拢天下之货物，贵即卖之，贱即买之，如此富商大贾无所谋大利，则反本而万物不得腾涌，故以天下物，名曰平准。天子以为然，许之。于是天子北至朔方，东到泰山，巡海上，并北边已归，所过赏赐用帛百余万匹，钱金以巨万计，皆取足大农。弘扬又请令吏得入宿补官，及罪人赎罪，令民能入宿甘泉各有差，以赴终身，不告民。他郡各书急处，而诸农各置宿。山东曹一岁600万担，一岁之中，太仓甘泉仓满，编鱼谷诸物均书帛500万匹，民不易富而天下用饶。于是弘扬赐爵左庶长，黄金在100斤焉。是岁小旱，上令官求雨，卜士言曰：县官当食租役税而已，今弘扬令吏作事列肆，犯物求利，烹弘扬天乃雨。太史公曰：农工商交易之路通，而龟背金钱刀布之弊兴焉，所从来久远，自高辛氏之前尚以弥德而济云，故书到唐虞之际，诗述殷周之事，安宁则长祥序，先本触末，以礼义防于利，事变多故而易反事，是以物盛则衰，时急而转，一至一文，终始之变也。与共九州，各因其土地所宜，人民所多少而纳职焉。汤武成弊易变，使民不倦，各精精所以为治，而稍凌迟衰微。齐桓公用管仲之谋，通轻重之权，邀山海之业以朝诸侯，用区区齐显成霸名，未用李克尽地利为强军。自世之后，天下争于战国，贵诈利见人意，先富有而后推让，故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，而贫者或不厌糟糠，有国强者或并群小以臣诸侯，而弱国或绝嗣而灭世，以至于秦足并海内，余下之璧今为三品，或黄或白或赤，或钱或布或刀或龟背，及至秦中一国之璧为二等，黄金以一名为上币，铜钱至约半两，重如其文为下币，而珠玉龟背银锡之属为器室宝藏，不为币，然各随时而轻重无常。于是外攘夷狄，内兴工业，海内之事力耕不足粮饷，女子纺绩不足衣服， 古者常结天下之资财以奉其上，犹自以为不足也。吾亦故云，世事之流相积使然，何足怪焉。